不过得请你们家属来签个字。嗯，如果有个好歹，发生什么意外，我们概不负责。 干嘛呀？要给我开膛啊？ 你不是要演这反面角色吗？ 是啊， 最近上演的几部反特影片你看了吗？ 看了。 像你这身体呀、啊，要演那里的特务可够呛。 我这体格怎么了？ 哎，现在这新片里 都有公安人员和特务拳击格斗的镜头。 是啊， 比如你在这站着，待会儿当着一脚能把你踢第八排去。 嚯，那我哪受得了啊？ 跟着就是一通瓦尔特拳， 瓦尔特拳， 叮当五四把你揍瘫了算。 哎呦，那我非散架不可。 你说你演哪角吧？ 我不演了。 不行了吧？ 哎。原来这电影没这镜头，加上拳击格斗的场面还挺新鲜嘛， 这就涉及到真实性的问题了。 不真实啊？ 你说咱们打架有这么打的吗？ 没见过。 就是啊，而且男女都不一样。 是吗？ 对， 您先说说这女的什么样。 女的呀，女的讲究抓脸揪头发，撕衣裳，脆唾沫，拧人。 哦，对，是这特点。那么这男的呢？ 男的讲究摔跤，抄拐子，使绊，大背胯。 哦，对， 多的你看见街上二位吵起来了，要动手，全这模样的。哎， 怎么着， 哥们儿？怎么着，跟我玩阴的？老了，今儿我跟你拼了！哎，走，走，哎，走，哎，走， 哎呦，瞧我门牙呀你！ 你看是不是透着假模假式的？ 是别扭。 其实啊，咱们中国人有中国人表达感情的传统和方法。 有的片子确实是中不中洋不洋， 所以说真实性，还有一个民族化的问题， 得适合中国国情嘛。 对，我认为啊，电影里不真实地方还多着呢。 还有什么呀？ 你比如说，就拿这英雄来说吧，他老打不死，这事儿可邪性了，我告诉你。 是啊，怎么回事啊？ 咱俩表演表演。 表演。 我就演那打不死的英雄。 哦， 你演那开枪的坏蛋。 哎，我演不了好人。 开始了啊， 开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我说你怎么老不死啊？ 死不了 啊！ 你给我打成蜂窝煤也死不了， 那是为什么呢？ 他英雄不死吗？ 哎呦，就这样啊！ 不但死不了啊，还有毛病呢。 什么毛病啊？ 这口气呀、啊，且咽不下去呢。 是啊， 碎嘴的唠叨没结没完。 哦，您再给学学。 现在我就演那个牺牲的英雄。 好， 你来演我的战友。 行， 咱们开始了啊。 哎， 同志们冲啊。哎呦，我说你倒扶着我点啊。 哎呦，你撞我心口上了。你 我这儿负伤了。 那我也快挂彩了。 你得扶着我点儿。 还得扶着他，没准备好再来。 准备好了啊。 哎， 同志们冲啊。哎呦， 哎，小好， 我说这是死了没有啊？还倒气儿呢。行，有救。 哎，什么叫有救啊？ 我这不扶着你呢吗？ 你的任务就是扶着我呀。 还干嘛呀？ 我中弹昏过去了 啊， 你得喊我几句。 还得喊话。 哎， 喊什么呀？ 你喊我最向往的。 哦， 最高兴的。 行， 能鼓舞我的。 好嘞， 你一喊我眼睛好睁开呀。 是啊，那行，再来。 准备好了啊。 哎， 同志们冲啊。 小好，小好，发工资了。 怎么这词儿也出来了？那给你钱还不好啊？ 电影里有这台词吗？ 哦，对了，那我喊什么呀？ 你得喊，看，我们胜利了。 哦，喊胜利了， 喊胜利了。 那行，同志们，我们胜利了。 哎、别忙， 哎呦， 还没到这儿呢， 我还冒场了。再来， 准备好了啊！ 哎，

我还有重要的话要和你说呀。 还有什么事儿啊？ 你可千万不要忘记呀。 忘不了。 一定不要忘了啊。 绝对不会忘了。 无论如何不要忘了啊。 你就说什么事儿吧。 别忘了啊，给你爹我报仇啊。 谁呀？ 以上您听到的是郝爱民、赵岩两位艺术家合作表演的相声电影漫谈。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笑话，由天津的相声名家姜宝林表演的《度蜜月》。 那么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有了钱呢就是乱花。这个事儿发生在我们天津一个郊区啊，小伙子30岁还没结婚，你想再有钱30岁能不结婚吗？现在富民政策落在他头上了，30岁结婚了。结完婚以后本来就完了，就完了嘛，他不结，他非要去度蜜月。这个度蜜月呢，这一词是来于西方啊，西方国家传到我们这边来的。这个词蜜月嘛，这个顾名思义啊，就是这30天呢两个人在一块甜甜蜜蜜的，如胶似漆的啊，过去这一个月啊。那么以后有什么事再说了，那就是啊，这一月是这么干。那你中国人，你说你度什么蜜月？你在家里头不也可以吗？哎，他不去，非要摆谱，要上大城市。他有个表弟，这个表弟这小孩啊挺坏的，爱玩笑。哎，这一段您听啊，这就是玩笑啊。我又想起孔子一句话，孔子说呀，亲有功，戏无益。这句话你想去吧，绝对正确。亲有功，你勤劳有好处，戏无益，玩笑没好处，往往都是因为玩笑出的事儿啊，就是亲有功，戏无益。这小伙子开玩笑，哎，你昨儿干嘛去了？我昨儿买飞机票去了。哎，飞机票你要干嘛去？我给你嫂子度蜜月，度蜜月。你小子怎么搞的？我告诉你，这幸亏你看见我了，要不就非出事儿不可。啊，怎么了？度蜜月，度蜜月你不就得住旅馆吗？那废话，可不住旅馆吗？哎呦，可了不得，据说呀啊。是这个旅馆里都有窃听器，还有摄像机，你看不见啊，人家搁哪儿你可不知道啊。真的吗？还真的吗？外边卖那个录像带都哪儿的你知道吗？那都是在那偷着录的。你想一想，要不偷着录去，谁不穿衣服让他去录去啊？哎呦，他一想有道理。那人说对不对？这可不是啊，您别误会了，他就是开玩笑嘛。说这个真信了。哎呦，那我票买了怎么办？怎么办？我告诉你吧，这样干脆你非要去啊，咱俩这么样，你别管安排在哪个旅馆啊，你可记住了啊，你见着窃听器录像机你给他销毁。不是，这窃听器是什么样？哎呦，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哎，对，我告诉你，你到了旅馆那里头去啊，什么话先别说，什么事先别办，先找窃听器，找了以后你再给他销毁。窃听器啊，我反正不知什么样，你反正没看见过这样东西，你就给它销毁，绝对没错。那就可能是窃听器，那玩意儿都是日本进来的，有美国的，那玩意儿先进极了，那玩意儿是吧？你好，回来我请客。行了，到了广州，您记得安排在6楼啊，6楼。晚上9点，俩人把门关上。第一任务先找窃听器，一看那窃听器哪儿不？一看茶杯不对呀、啊，这茶杯这是拿过来看了看，暖瓶不对，电话。电话本没有啊，找到10点，男的绷不住了，哎，没有，别听那么回事，咱睡觉吧。你说不行，那可了不得，或者录完了向马路上一卖，20块钱一盘受了吗？或者拿你们家一看，我明儿怎么见你妈？你这个人你真是大意了，你再找找，他不找没有没有，哎，我告诉你，你小子真，地毯把地毯卷起来，哎，对，俩人卷地毯卷了一半。啊，真有这么大个一个圆的，黑乎乎的，就这个没错。俩人水掰来往下，可以起来把地毯盖上，俩人上床脱衣服，刚躺下，外边咚咚咚砸门。小伙子这个气也，穿上衣服一开门一看，服务员这个气大了，你砸门干什么？我砸门干什么？你们俩折腾什么呢？哎，我们折腾你管得着吗？为什么管不着啊？那楼下的顶灯掉下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姜宝林表演的相声小段《度蜜月》。今天的空中笑林上半段暂时告一个段落，请您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上远接着陪您听相声。 下面请您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汤飞演唱。 丝丝双

你这才叫倒打一耙呢。 我怎么倒打一耙呀？ 是啊， 一个说相声的，一个演影视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到现在你也没说清楚。 我说清了， 那男的叫什么？ 靳佩良。 女的呢？ 范冰冰。 那个子高的？ 靳佩良。 个子矮的？ 范冰冰。 那年纪大的？ 靳佩良。 年纪轻的？ 范冰冰。 那说相声的叫 靳佩良。 你叫什么？ 范冰冰。 哟。感谢朋友们这么捧场， 哎，谢谢大家。 哎，相声大家都喜欢听， 那是 通俗易懂。 嗯， 另外呢，里边有笑料。 哎， 最主要一点啊， 什么呢？ 相声说的是普通话， 哎，都听得明白。 所以山南的、海北的、哪儿的观众都听得懂。 是， 哎，他跟这个地方戏不一样。 这地方戏， 一个地方戏大部分都带有地方的色彩。 哦， 哪儿的人爱听哪儿的戏， 是这样。 对，过去有人给总结了这么几句话， 哪几句？ 叫。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那我问问您 啊， 南昆 就说南方人呢爱听昆腔， 北弋 北方人爱听弋调高腔， 东柳 山东人爱听柳子腔， 西梆 山西人爱听梆子腔， 我们家 你们家爱听机关枪，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 你搅和什么呀、 啊、 你 不我搅和 啊？ 什么叫我们家爱听机关枪？ 我知你哪儿的人呢、啊、你 哦那我 啊， 我呀祖籍山西的， 山西， 哎， 山西人爱听山西梆子， 哦 啊，又叫晋剧， 是是， 哎，您听这个晋剧啊，他的吐字发音唱腔啊，您看没有悠扬婉转， 嗯嗯， 但是呢他的吐字发音都带有这个地方发音的特点。 这个山西这个什么特点？ 山西人说话有特点，没注意吗？ 没注意， 好多字儿他走鼻音， 哦， 鼻音重 是吗？ 比如咱们说前进， 那山西人一说 强劲，走鼻音， 哦，强劲， 哎，人不说人， 那是 荣， 好、哦， 民众， 山西人一说 民众，哎，银子，他说影子， 哎， 人民银行， 他说。 人民银行， 好， 走鼻音 哦， 叫您这姓也得走鼻音 是吗？ 老晋 啊，他一说呢， 老静 哦，我明白了，山西人费鼻子。 走到街上跟你打招呼，你这一叫就是老静 啊。 哎呦，老静啊， 哎， 哎呦，好久不见了啊， 可不是吗？ 哎呦，家这熟人啊，我就问、 哦、 这个老静去哪儿了？ 打听我， 后来他们告诉我， 嗯， 老静啊，故去了， 故。我死了。 什么叫死了？ 你不说我故去了？ 故去了吧，你嫌我们本地挣钱少，被那个北京人给故去了吧？ 那叫雇用。 哎呀，好好，老朋友， 是是， 难得一见。 哎， 啊，走吧，到我家吃饭去吧。 哦，吃饭去 啊？吃那个刀削面。 好啊， 喜欢不喜欢？ 太喜欢了。 太好了， 嗯、 那到我家吃刀削面啊、嗯？你是那个大王吧？ 你怎么骂人呢？ 谁骂人了？ 你说的 啊， 你是那个大王吧？ 山西人走鼻音嘛，他了解你，你饭量大，怕你吃不饱，说到我们家吃刀削面呢，你使那个大碗吧。山西人一说呢，就是你是那个大王吧？ 我使小碗， 那你是那个小王吧？ 我使盘子， 使盘子， 嗯， 使盘子吃完了不用刷，你背着就走了。 硬盖王八，哎，没这样的啊！ 您看没有，鼻音重 啊， 所以山西梆子晋剧唱起来也是走鼻音， 是吗？ 啊，我学过一段晋剧。 哦，哪出戏啊？ 过去年轻时候来山西太原演出 啊， 跟当地剧团里一位山西梆子名家叫丁果仙， 哎呦，大腕， 学了一段。 哦，哪出？ 不是哪出戏， 那是 他是山西梆子演员的基本功，叫绕口令。 他们也有绕口令。 对。这个词儿呢是绕口令的词儿、 啊、 调呢是山西梆子调、 嗯、 唱出来您听吧，跟山西人说话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嘿，我们来着了、 哎、我给您学学。 哎，来吧。 哎，绕口令啊，下来莫事儿，大姐又大街上看见了，听见没有？ 嗯， 看见了，他说他家了两个溜溜啊，大溜溜红砖一圈啊牛，二溜溜江挡着两楼相右啊，大溜溜红牛牛江啊了